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钱学森是一位对美国和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都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航天事业做出最大贡献，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马市街方谷园二号。1935年8月，他以中国的庚子赔款公费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一年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学位，并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由于工作危险性极大，冯卡门师生团队赢得了敢死队的绰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抢夺和保护德国科学家，美国执行回形针计划。冯卡门担任美国陆军航空队顾问，被授予少将军衔。钱学森被授予上校军衔，随美军执行回形针计划。1945年5月2日，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向美军投降。当时钱学森负责调查研究导弹设施，询问包括冯布劳恩、路德维格·普朗特和鲁道夫·赫尔曼等德国火箭专家。2007年，美国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这样描述当年审讯冯布劳恩的情景：没有人知道当时的美国未来航天之父正在由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审讯。那时钱学森进行有关洲际空天飞机设计工作，不但激励了 X-20 太空轰炸机的飙升，也影响了后来的美国航天飞机的发展。1949年，由于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为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1950年6月，美国政府对钱学森进行安全检查，钱学森发现自己已无法继续职业生涯，便在2个星期内宣布返回中国大陆。美国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因为钱学森知道的秘密太多。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钱学森知道的秘密5年后就没有技术含量了。 钱学森因此处于五年的软禁状态。终于有一天，美国当局通知钱学森，你可以自由地去了。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取到香港，回到中国。回到中国，钱学森开创了又一段人生传奇，带领中国火箭走向太空，走向世界。1956年底，钱学森被任命为中国导弹计划首任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火箭与导弹开发的负责人。1958年4月，中国根据苏联 P2 导弹开始仿制近程地地战略导弹。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近程地地战略导弹试射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点火，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可以说，钱学森是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的奠基人。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钱学森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伤心之地。2009年10月31日，人生跌宕、豁达开朗、极富传奇色彩的钱学森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他为希特勒的 V2 火箭诞生立下汗马功劳，发射了世界上第一种现代火箭武器。他为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实施、土星号大型火箭研制、天空实验室空间站发射和航天飞机研制等做出突出贡献。他就是特殊的战俘冯·布劳恩。冯·布劳恩1912年3月23日出生于今天的波兰。他的父亲是魏玛共和国农业部长。小时候，母亲送给他一副望远镜，激发了他对天文和太空的热情。1928年，他得到德国火箭先驱奥伯特的《飞往星际空间的火箭》一书。两年后，他成为奥伯特的学生。1934年，他以关于火箭燃烧试验的论文获得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37年11月，冯·布劳恩加入德国纳粹党，成为一名党卫军军官。在德国北部波罗的海的德国陆军佩内明德火箭研究中心，冯·布劳恩曾主持德国 V2 火箭研制。在德国中部深山中，有座巨大的山洞朵拉，这里是 V2 火箭的秘密研制工厂。希特勒参观火箭发射时，冯·布劳恩给他讲解火箭原理。人们绝对想不到冯·布劳恩只有31岁。 V2 火箭对现代火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成为航天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从1944年6月到1945年3月，德军向英国伦敦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等地发射 V2 火箭，造成被打击方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命财产损失。对此，冯·布劳恩说，火箭工作一切正常，除了落错了地方。他形容这是最黑暗的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痛骂，哪个兔崽子发明了这玩意儿，我要毙了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制定了搜捕德国科学家的回形针计划，布劳恩名列之首，代号冠军。1945年5月2日，一群叫花子打扮、狼狈不堪的人来到美军第44师营地。其中一个蓬头垢面、左臂吊着绷带的人告诉美军：“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美军官兵不敢相信，这个3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就是著名 V2 火箭的主要发明者。1945年末，冯·布劳恩来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试验基地，他以卓越才智和工作热情开始大胆憧憬理想中的星际空间旅行。1952年，冯·布劳恩首次发表关于载人空间站的文章，人类不久将飞往太空。1953年，布劳恩出版科幻小说《火星计划》，论述星际航行的各种技术和方法，可能出现的技术障碍和防护措施等，引起轰动。有人说，火星计划只是计划，计划有什么用？婴儿有什么用？冯·布劳恩冷静地反驳，婴儿就是未来和希望，这是科学与愚昧的对决。他指出，远征火星是有意义的航天活动，它的费用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一场局部战争的费用和损失。当许多人认为布劳恩提出的人造卫星、空间站、月球飞船等建议遥不可及时，他已经为梦想努力工作了。1958年1月31日，冯·布劳恩研制的丘比特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第一颗卫星探险者一号，标志着美国太空计划的诞生。1960年7月，冯·布劳恩作为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第一任主任，设计了世界上最大的 F1 发动机和世界上最大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发射，完成了历史上最辉煌的8天任务。1977年6月16日，冯·布劳恩因胰腺癌去世，享年65岁。从纳粹到月球，布劳恩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太空的距离以天文单位和光年计算，空间探测器飞行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怎样用人类智慧战胜遥远距离？空间探测器怎样才能飞得更快更远？沃尔特·霍曼为星际探测开辟了一条最佳航线，从而为太空科学做出了贡献。行星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如地球与金星间的平均距离为4150万千米，地球与火星间的平均距离为7860万千米，地球与土星间的平均距离为12.5亿千米。但作为深空探测，这样的距离不能算远。星际飞行要求飞得高、飞得远，时间还要飞得长，充满了危险。探测器要尽量多带科学仪器，多带燃料并节省燃料，自身还要尽量轻。这些问题难住了科学家，直到1925年才有一个叫沃尔特·霍曼的德国科学家出版了《天体的可能性》一书，提出了两条圆形轨道的倾角相同、高度相异、非常省力的转移轨道——霍曼转移轨道。霍曼转移轨道的优点是，可以从低轨道向高轨道转移，也可以从高轨道向低轨道转移，既节省燃料和缩短时间，又可以远距离连续访问多颗行星。它的缺点和遗憾是，飞行时间较长。霍曼认为，当空间探测器离开地球时，必须获得每秒11.2千米的第二宇宙速度 才能克服或摆脱地球引力，实现深空飞行。空间探测器先沿着地球轨道一圈一圈飞行，当接近两星相交汇的切点时，探测器在霍曼转移轨道两个交叉的切点点火加速，进入目标行星的轨道运行。也就是说，探测器加速改变飞行轨道，可以缩短飞抵目标行星的时间，就像美国旅行者2号探测器的速度比双切线轨道所要求的大每秒 0.2 千米，结果到达木星的时间缩短了近四分之一。为了保证探测器沿双切线轨道的切点转移，必须计算好提前量。当探测器飞到与目标行星轨道相会处的时候，目标行星恰好也运行到切点，所以要计算好提前量，必须选择在地球和目标行星都处于某一特定相对位置时发射探测器。根据一定的相对位置要求，可以计算出提前量，也可以从天文星历中查到相应的日期。这个有利的发射日期又称发射窗口，一般每隔一两年甚至几十年才出现一次。霍曼转移轨道的好处是，探测器可以在绕飞行星时利用行星引力场加速，实现连续绕飞多颗行星，进行多星探索和远距离飞行。通俗地说，霍曼转移轨道就是在行星之间荡秋千。空间探测器算好时间，在行星之间荡秋千，从一颗行星荡向另一颗行星，一步步接近目标行星。这是一个智慧的秋千，西方科学家又称它为引力弹弓、引力跳板和星际运输轨道。由于霍曼转移轨道理论应用在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及先驱者号、海盗号、旅行者号等空间探测器的星际旅行上都非常成功和精确，沃尔特·霍曼被公认为太空旅行的先驱。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一个郁郁寡欢的穷博士，一个心比天高的梦想家，一心想做月亮人。这位美国物理学家成功地试验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并预言人类即将走出地球，登上月球。他，戈达德，被公认为宇航学、火箭学先驱之一，美国火箭之父。罗伯特·戈达德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五岁时看到他对电力感兴趣，父亲便教他如何从地毯上产生静电。戈达德尝试后认为，如果新电池可以收取静电，飞行器会飞得更高。母亲告诉他，如果成功了，你可能有去无回。20世纪来临之际，戈达德看到了莱特兄弟飞机的前景，但是他知道飞机永远无法达到摆脱地球引力所需的速度。1914年，戈达德将多级火箭设计申请为专利。多级火箭设计就是每级发动机都能将火箭推得更高一些，直至飞出大气层。他的另一项专利是液体燃料火箭动力设计，这两项专利最终成为火箭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26年3月16日，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奥本的一个农场，戈达德试飞了世界上第一枚以汽油和液氧为燃料的液体燃料火箭。虽然火箭十分寒碜，发射时留给人的印象只是比一般炮仗稍响些，但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它开启了火箭时代，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火箭科学。1935年3月28日，一枚安装了制导系统的液体火箭成功地飞到海拔 1.46 千米的高度，达到超音速速度。人类的火箭第一次超过音速，给现代火箭带来了曙光。可不少美国人认为戈达德是个疯子，浪费数千美元追逐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美国政府对戈达德也没兴趣，不理解火箭对军事和航天的重大意义。戈达德闪亮的名字和卓越的工作便在自己的祖国淹没无闻。1935年，一个潜伏在美国海军航空局的苏联女间谍意外地得到戈达德1933年写给美国海军的报告，其中包含火箭飞行和测试结果，以及关于火箭军事用途的建议。女间谍将此报告送到苏联，苏联因此比美国先造出火箭、导弹以及卡秋莎火箭炮。德国也因为获得戈达德的火箭技术，造出 V2 火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5月，美国执行回形针计划，千方百计把冯布劳恩等一大批德国火箭专家弄到美国。德国火箭专家说，你们不知道戈达德博士吗？他是你们美国人，我们用他的原理研究和制造火箭，他是我们的老师。美国人十分震惊，当他们去寻找戈达德的时候，一切都晚了。1945年8月10日，戈达德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不幸死于喉癌。鉴于戈达德的卓越贡献，美国国家宇航局将位于马里兰州的太空研究中心命名为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后来成为美国火箭专家的冯布劳恩这样评价戈达德：在火箭发展史上，戈达德博士是无可比拟的，在液体火箭的设计、建造和发射上，他走在最前面，而正是液体火箭铺平了探索空间的道路。当戈达德完成最伟大的工作时，我们这些火箭和空间事业上的后来者才仅仅开始蹒跚学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